咁当时有一位地方官吏雷太守咧，喺佢上任嘅路上，母亲病咗啦，佢好着急啦，就请咗好多医生嚟医治佢，都未能够医好。封官经过嗰度就系揾佢，然后讲： 你屋企有个病人，我有方法将佢治好。 医好之后，太守对佢非常之感激，见佢系出家人，就请问佢喺边一个宝刹啦。他说： 我在天台山。 雷太守呢就向封官请教： 你们的宝刹有没有圣贤人住在那里？ 封官说： 有文殊、普贤两位菩萨。 太守说： 我要怎样去亲近他？ 封官说： 一个叫寒山，一个叫拾得。 太守上任没多少天就去朝山参拜这两位大菩萨了，结果见到佢哋喺厨房打杂，疯疯癫癫咁。但系咧，太守一见到就顶礼膜拜，两个人根本都唔理会佢，转身就跑啦。太守派人去追啦，睇下佢哋去咗边处啦。结果咧，睇到佢哋跑到山边，两座山就打开咗啦。两个人一直咁退到里边，山就合起嚟，两个人都唔见咗。最后咧，佢哋仲讲： 未陀遥视。 于是太守等人先至知道封官原来是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多时将他们两个的身份讲了出来了。 而这三位都是圣人。 在寺院里面每半个月众戒是很重要的法事。寒山拾得时常都在门口讥笑， 所以寺院里面的人都不喜欢他们。 到最后才知道是佛菩萨化身应现在此地，这个时候大众才生惭愧心，原来阿弥陀佛、文殊、普贤菩萨日日都来侍候他们的饮食。这个是佛菩萨和常人全心不相同处。 君子所存之心，只是爱人敬人之心，盖人有亲疏贵贱，又自如言不俏，万品不齐，皆吾同胞，皆吾一体，孰非当敬爱者。 普贤十大愿望，第一愿就是礼敬诸佛，盖人有亲疏贵贱，又自如言不俏，万品不齐，皆吾同胞，皆吾一体，孰非当敬爱者。这个呢是从理上来观察，思想确实有亲疏贵贱，又自如言不俏， 但是这些都是我们的同胞。 所以明白这个道理，这个事实真相，才知道真正是皆吾同胞，皆吾一体。佛讲尽虚空遍法界，就是一个自己。 所以佛的慈悲是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就是这样建立的。 哪一个不应该礼敬，不应该爱护呢？人人都应该敬爱，事事物物我们都应该要敬爱。 爱敬众人，即是爱敬圣贤，能通众人之智，即是通圣贤之智。 以前读书明理的人敬圣敬贤，跟我们现代工商社会贪嗔痴慢不断增长的人敬圣敬贤，在思想心态上呢就不一样了。以前人敬圣敬贤，是因为圣贤是我们的模范，取见贤思齐的意思。现代人敬佛、敬菩萨、敬鬼神，是希望佛菩萨、鬼神给他赚多些钱，目的就是这样。通圣贤之志，圣贤之志呢就是为众生造福。哪一个人不希望得到安和乐利？中国人时时讲的五福，人人都希望自己有福，希望自己长寿、富贵、健康、幸福，这个是世间人的希望。 但是这些都是善因善果， 希望得好的果报， 但是忘记了好的果报是要好因缘才结得的。 若然不修好因，不结善缘，希求好的果报是决定不会得到的。圣贤人希望每一个人都得到殊胜的果报， 所以圣人之志就是群众之心。 只是圣人有智慧，群众迷惑颠倒。 所以圣人教导大众修善积德，只能够使人人都得到好的果报。 修善积德要由爱敬开始，先学爱人敬人，爱物敬物，爱事敬事，对于人物事要真正爱敬。 所以十大愿王里面菩萨修行的原则第一条就是礼敬诸佛。 我们读礼记第一个说话，曲礼若无不敬，就是说敬无不敬，就是一切恭敬，要由这里落手了。 何者？圣言之志，本欲施世施人，各得其所，吾合爱合敬而安一世之人，即是为圣言而安之也。 圣言，佛菩萨只有一个想法，一个心愿，就是教导一切众生各得其所。聪明杰出的人有道他成佛作祖，没有这个大智的人呢，他希望得到什么都祝福他，帮助他能够如愿，这个是圣言之志。 所以要心存爱敬。 何谓成人之美？玉之在石，底泽则瓦砾，锥琢则龟章。 圣是成就，别人有好事我们要帮他成就，这个亦是圣德。玉之在石，底泽则瓦砾，锥琢则龟章。这里呢是打一个比喻，玉是石头里面最精最美的，加以琢磨就变成玉器。龟章是古时候的信物，在古代尤其是上古，玉做成璧，璧是圆形的，中间有一个窿，龟是手上拧的。 而当时的用途就好像我们现在记事用的记事簿，是做备忘之用。 龟就大，章就比较小。这些玉器在故宫里面可以看到的，有商周的、秦汉的，历史的价值都非常之高的。 故凡见人行一善事，或其人志可取而知可尽，皆须有益而成就之，或为之长者，或为之维持。 我们今天所讲的培育人才，看到这个人心底很善良很忠厚，或者志向纯正可取，知是资助，我们应当要帮助他成全他，皆须有益而成就之，就是要诱导他，要成就他，教养他，培训他。花严经五十三参是好好的榜样。你看看善财童子，自己以学生的身份去参访善知识，他是我们的前辈，是我们的长者。 虽然年岁很轻，他的道德学问是我们所尊敬的，我们应当跟他学习。 他见到善知识先是礼敬，善知识一定会问他，你在哪里来啊？你来这里做什么啊？你有什么需求啊？五十三位善知识所问与善财对答完全相同，所以这句说话呢就给我们的印象非常之深刻，前后重复了数十次。第一句是， 我已经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立志要成就无上菩提。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， 但是我不知道怎样修持，怎样全心，所以到这里来请教。 发心就是这里讲的立志，志可取又好学，我们遇到了一定要尽心尽力地去帮助他。 所以有志向有目标，不论世间出世间都是有前途有成就的。 而遇到这样的人呢，就是俗语时时讲的遇英才而欲之，而真正遇到这样的材料，就要设法主去帮助他成全他啦。或为之长者，长是奖励；或为之维持，维持就是在他有困难的时候帮助他，令到他能够安心于学业和道业； 或为百其无而分其旁，无使之成立而后已。 世出世间的贤者在修行的过程中，免不了遭受妒忌，遭受毁谤，周时会带给他困惑的。 但有时候足以令到佢退心，咁就好可惜啦。呢个时候我哋要替佢分忧，务系无灭冤枉，要帮佢洗刷冤情，成就佢，以无始之成立而后已为目标。 咁样成全人就系大学问、大智慧、大福德之上。 呢个人将来喺社会上建功立业，系帮忙照顾佢嘅人俾佢嘅。佢将来有几多嘅功德，照顾佢、帮助佢嘅人，亦系同佢同等嘅。中国古代 先贤受上想， 你为国家推荐一位贤人，国家对你嘅奖赏系最高嘅。点解呢？呢位贤人为国家建功，为国家服务，为老百姓造福，都是因你推荐的，等于就是你做的。 所以在过去中国社会，确实是举贤能、举贤良、举孝廉，将人才发掘出来，推荐给朝廷，推荐给国家。 那好人为什么还会有人找麻烦？俗语话斋， 好事多磨， 多魔障。你作恶，魔就喜欢了，他不单止不会障碍你，还会帮助你。你做好事刚刚好跟他相反，他看了不顺眼， 所以来找麻烦。 一方面是魔来找麻烦，另一方面是自己生生世世的冤家债主，看到你修行，将来你超越六道轮回，过去世你欠他的命未还，欠他的债未还，你怎可以走了去呢？他不甘心的嘛，不甘心呢就要来障碍你了。 所以菩提道上魔难重重， 无始劫以来自己所做无边的业障，要怎样才能够消除这些业障呢？我们每人将所做的功课回向冤亲债主，将所修学的功德都分享给他们。各位要知道，全部给他们就是自己圆满的功德。那我们要什么呢？什么都不要。如果不发这个愿心，你想在菩提道上没有障碍就相当不容易了。 所以发这个愿心最好能够依照金刚经的理论方法，要真正依教奉行，真实的去做。 大抵人各恶其非类， 一般人同佢同类嘅就好喜欢，学佛嘅同修彼此见到特别亲切嘅。 而对于不学佛嘅人就有距离有界限啦。 尤其是喺家庭中，父母冇学佛，兄弟姊妹冇学佛，你食素，佢哋唔食素，呢一家人呢就闹得鸡犬不宁。呢个系我哋嘅错，自己要深深咁反省。咁最大嘅错喺边度呢？屋企嘅人点解反对你学佛？因为睇到你嘅同修道友嚟到家中，亲密超过咗家人，你喜欢同道仲多过喜欢母亲。母亲一见到，佢心里边当然就唔舒服啦，当然就会妒忌啦。你咁，你要以爱护同道嘅心去爱护你嘅家人，咁家人咧就唔会有反对啦。 所以往往学佛搞到家庭不和，自己都不知道反省，不晓得原因出在哪里。 我们在旁边明眼观察，看得清清楚楚，问题出在哪里呢？实在应该反省，一反省就找出原因了。我们的同修来到家，对我们的父母尤其要更尊敬更孝顺，那你的家人呢亦会更加快乐，不单止不反对，还会觉得学佛好，学佛都不错，鼓励你的亲戚朋友都去学佛。 所以家庭里面亲属之间不能够用言教，要学顺王，要用身教做出来给人家看，他们见到确实是好，自然就会为你宣传。 乡人之善者少，不善者多，善人在俗亦难自立。 善人是一类，不善的人是一类，不善的人多势大，善人少势力孤单，善人在俗亦难自立。善人要做好事不容易，恶的势力好大， 决定造成了障碍。佛门中自从释迦牟尼佛示现，代代都不免有这种情形的。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得法之后，明心见性了，还在猎人队里面躲藏了15年。为什么呢？ 因为嫉妒和障碍， 所以善人在俗，有些一生遇不到机缘，唯有独善其身。 如果要教善人能够兼善天下，我们有智慧有福德的人一定要帮助他。 且豪杰铮铮，不甚修形迹，多易指责，故善事常易败，而善人常得谤。为人人长者，康直而富亦之，其功德最宏。 铮铮就是响亮的意思，豪杰是指他们的聪明、智慧、才干超过别人。在地方上大家都知道有这个人的，我们即是现代人讲的知名度很高。这些人有专长有才干， 但是他生活马虎随便，不太讲究，不拘小节，有时就容易得罪人。 我们亦要知道，学佛对佛一定要恭敬，对三宝要恭敬， 但是有些小节亦都不要过分的重视，太重视会影响你的修行。 恭敬心是应当有的，但是看到别人无礼，我们亦都不要挂在心上。修行要把握到真正的纲领，真正的纲领是 心静则土静。 二六时中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其他的呢都不重要。年纪大体力衰，诵经呢就不一定要跪住，不需要拘执形式的。求心里面同阿弥陀佛不相舍离，咁先就是最重要。喜欢点样念就点样念，喜欢跪住坐住捧住经一边行一边念都可以。行住坐卧，四威而中，功夫不间断。可以放录音带瞓喺树听，例如体力唔够，瞓喺床上安安静静咁听。瞓喺床上听念佛、听念经，功德都系相等噶。 但系瞓住系唔可以出声念，会伤气伤身体。 大乘佛法系开放嘅，的确系自由自在，冇拘束嘅。咁所有一切嘅规矩仪式系做咩用嘅呢？系唱戏表演做俾人睇嘅， 亦即系身教。 启发别人嘅恭敬心，启发别人嘅悼念，为大众作一个好样子，系咁嘅容易啫。 而小乘着重在形式上，大乘人往往就冇拘束啦。 大乘佛法论心不论事，小乘佛法系论事不论心。英雄豪杰他们不拘小节，往往容易得罪人，容易招惹是非。 所以善事常易败，好事多磨，好人时时都容易遭受人的毁谤，遭受别人的指责。 在这个时候，人人长者有智慧有福德的人应当要帮助他，排除他的困难，令到他将来在社会上有成就。这个功德是最大的， 因为不单只是他个人的成就，是他替社会替国家造福，为一切众生造福，这个功德就大了。 由此可知，如果在佛门里面我们能够培养一位法师，功德之大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。人人都以为修建间庙出多少钱做多少好事的功德是最大的，其实这个大是有限的，不见得是真正大，有些是善心反而做了恶事。唯有培养人才，这个功德才是最大的。 而唯有人才只能够逐佛为命，使佛法绵延不绝。 佛法的人才呢最为困难，他的志一定是 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 他的心 清净平等，大公无私， 这个是佛门的人才必须具备的条件。如果发现有这样的人才，我们要尽心尽力去辅助他。 而他将来成就了，所度化的众生对于佛教所有一切贡献，帮助他的人的功德 同佢嘅系一样咁大嘅。 我哋呢一代宏法嘅人才，点解会咁少呢？当然发心大小、品质都有问题啦。真正发道心嘅人又唔多，外缘又唔好，特别系在家嘅义众弟子都捧老和尚锦上添花，初学嘅人出嚟讲经都唔去听，令到学生嘅信心完全失晒啦。所以到头来咧，都系去学敲打唱念做佛事赶经忏啦。这个咧系我哋在家弟子在外缘上冇尽到责任。 所以今日凡系年轻人发心出嚟讲经，如果系讲得纯正，我哋要听；讲得唔纯正，我哋唔听。等佢自己去反省，去改正，改好我哋再去听，鼓励佢弘扬正法。 咁样只能够奖励年轻人，鼓励佢哋发道心，俾个环境嚟培养佢，呢、这个功德无量无边。呢、这个系真正嘅逐佛为名。 何谓劝人为善？生为人类，属无良心，世路逆逆，罪易莫逆。凡与人相处，当方便提思，开其迷惑，譬由长夜大梦而令之一觉，譬由久喊烦恼而不知清凉，唯为最普。 人冇话唔向善嘅，再恶嘅人呢，佢口里边都会话要修善，要行善嘅。 由此可知，善心善行是人的天性，就是佛法里面所讲的圣德。 既然善心善行是圣德自然的流露，那为什么还会作恶呢？我们仔细的研究，不外有两个原因。 第一是内在的烦恼习气，第二是外有恶缘，人才会做恶。 虽然做恶不被良心谴责的人很少，作恶他知道不对，会受良心的责备，但是他没有善友提醒他，帮助他回头，于是呢就越迷越深，越陷越重。这种情形是往往有之的。了凡先生在这里也讲得很清楚，世路逆逆，罪易莫逆。在世间营生，为了生活，为了家庭，为了事业，都会受环境的影响的。尤其是一个不良的社会风气，好像现前台湾赌博的风气太盛，绝对不是一个好的现象。有很多年轻人沉迷于赌博，对他本身、对他家庭、对于社会都是非常之不利的。有识之士都能够了解， 但是时势所趋，这个不好的风气实际上会逐渐遍布到全世界，尤其是大众传播工具发达，所以受影响的层面就更加大了，时间就会更加之长。 那我们遇到亲戚朋友，要能够善于开导他们，尤其是这一部《了凡四分》所讲的全部都是真理真事。买卖股票呢，有时是很容易发财的， 而所发的财亦都是命里面有的。 命中若然是没有的，即使钱财在我们的手上过一过，又能够得到什么呢？到头来最后都是一无所有的。带在身上怕人偷，怕人抢，放在银行，银行里面银子很多，去看看同自己的又有什么两样？无非是增长贪嗔痴慢，一点好处都没有。古人真的讲得好了， 人生于世也不过是日食三餐，夜眠六尺啫。 与其说福报一时享尽，不如将福报慢慢地享用，仲更加好。 所以真正能够如理如法的开导，使他们能够觉悟过来，不作投机取巧的营生，只是正道，只是长远之道。 所以凡与人相处，当方便提思，佛法讲善巧方便，使到对方欢喜，乐于接受，真正达到警觉的目的。开其迷惑，用比喻来讲，就好像长夜大梦忽然间醒觉过来了。佛门里面叫做开悟，悟呢就是修，又好比久陷烦恼，我们能够将烦恼拔除，得到清凉自在， 就是智慧，烦恼就是迷惑，慧就是对别人最有利益最大的帮助。 汉语云：一时劝人以口，百世劝人以书。 这个是讲善巧方便法，一时是当世，我们分析事理劝导别人令他觉悟，这个是口说，只是有利于当世。如果我们要想劝导广大的群众乃至于后世之人，最好的工具呢就是用文字，因为文字能够保存得久远嘛。 这个是劝我们将善言善行记录下来，才能够流传久远。 好像了凡先生这四篇文章，原先只不过是给他的仔作警惕用的，并不是要流传到后世普遍劝导大众的。 但是了凡先生他的德泽今天流传得这么广大普遍，这个也是他没有想到的，虽然无心，但是做了大善。 后世依照他的教训修学改造命运离苦得乐的人非常之多，都是受了了凡先生之位。那了凡先生这本小册子呢，就是劝人为善的典型，亦是他一生改过自身的心得传给他的子孙，希望他们记住理解而效法。这个是积善里面最有效最显著最深广的大善。老实说，这件事我们人人都可以做得到的。你说 我没有文学的基础，我不能写作， 其实都不是啊。我们每日所见的对耳所听的能够一日记一些，你能够记录起来亦会同这个教训相差无几的啫。 由此可知，劝人以口劝世以书并不是一件难事，只要真正肯发心。 教之与人为善， 这个就是前面所讲的在佛门称为同事摄了，同他相处在一起以身教去影响他， 亦即是好像舜王在那一班打鱼人中一样， 虽有形迹然对症发药，事有其效不可废也。 佛教化众生用四个原则摄受众生， 而摄受就是感化诱导， 称为四摄法。 第一，布施。 布施是与他结缘，与他有因，彼此先结个善缘，讲的说话办的事他才能够相信而喜欢参与。 第二，爱语。 爱语若是完全讲他喜欢听的说话，那就错了。爱语一定要善巧方便。那前面中风禅师就讲过，真正爱人打他骂他亦都是善， 但是在责备他的时候要顾及他是否能够承受，不能够承受过分的责备是得不到效果的。 凡是责备人最好呢就不要有第三者在场，人都顾全面子的，一时间不知道点落台他就会起反感了。这些呢都是善巧方便。 第三，利行。 我们所作所为必定要给他有真正的利益。 第四，同时。 与他共同来做一件事，以身教去感化他。佛接引一切众生不外是这四个原则， 亦可以说是手段。 劝人为善是言教，与人为善是身教，不同的地方呢就在这里了。 失言失人当反吾志， 可与之言而不与之言是失人。这个人是可教之才，你不去教导他那是失人，不是这个材料偏偏去教导他，他不能够理解不能够接受，那叫失言。 所以迎宾待客与人相处要用智慧去观察，使我们在一生当中不失人亦都不失言。 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讲得好好， 可以接受的 应当同佢讲法，不能接受嘅就合掌令佢欢喜。 何谓救人危急，患难颠沛，人所时有，偶一遇之，当如痛关之在身，速为解救，或以一言身其屈益，或以多方制其颠连。崔子曰：位不在大，妇人之急可也，盖人人之言哉。 人一生当中往往会遭遇到不幸的事，尤其是在战乱遭受颠沛流离之苦，边个都不能够保证明天的生活点样的。所以我在十岁开始呢，屋企就训练我们有能力去照顾自己的生活，以防万一不幸失散，亦就是妻离子散的时候仲可以生活下去。 仲有自己一个人在山林中要有求生的本能。 现在是太平盛世，尤其是现代的儿童受到父母的溺爱，那世界会不会永远就好像现在这样安定和平下去呢？如果深入研究世界情势，前途就实在并不乐观。这种患难颠沛如果在中年或者是晚年遇到呢，就非常之不幸了。当如通关之在身，如果我们见到遇难的人就好像病痛在自己身上一样，所谓的切肤之痛，一定要伸出援手去帮助他，这个就是无畏布施。他有苦难有恐惧的时候，速为解救，或者是或以一言身其屈益，益就是受压迫，屈是冤枉，这个是他的苦难，帮助他伸冤，帮助他平反。或以多方制其颠连，颠连就是连续的颠沛流离。如果灾难好大，自己的力量不够，我们发起以大众的力量来救灾，来救援。崔子说：位不在大，妇人之急可也。这个是仁者，是真正慈悲长者的说话。因为不在大，要救急，救急不救贫。 而贫困的人要帮助他有谋生的能力，应当要帮助他独立，这样才是最大的恩惠。 何谓兴建大利，小而一乡之内，大而一邑之中，凡有利益聚而兴建。 乡是乡村，邑是城镇，小则为一乡谋幸福，大则为一县一市谋幸福， 亦即是现代所讲的社会福利事业。 政府应该要做，每一个老百姓有力量的都应该要做，就是造福乡里。凡有利益聚而兴建，凡是利益的地方的都应该努力地去做。各位要有个观念，大家有福自己才有福，若然大家没福，只是一个人有福，灾难亦免不了。中国有句俗语说， 一家饱暖千家园， 如果我们将自己的福分给大家享用，这个社会就安定，天下太平，这个呢是真正的福报。 而真正有福报是要与大众共享，这个是大智慧大福德之上。 所以今日兴建大利，无过于尽心尽力去提倡进行了凡四分与大乘佛法的教育。 或开渠道水，或筑堤防患，或修桥梁以便行旅，或施茶饭以济饥渴，随缘劝道，协力兴修，勿避嫌疑，勿持劳怨。 中国过去燕农立国，水利灌溉是最重要的工程建设，或筑堤防患 即是低洼的地方，筑堤防范水灾，或修桥梁以便行旅，或施茶饭以济饥渴，随缘劝导，协力兴修，勿避嫌疑，勿恃劳怨，不为自己，是为公众，为地方造福。就算有一啲挫折，亦唔能够障碍自己嘅善行， 而不为一切阻碍所挫折，善事只能够真正圆满。 开始做事嘅时候，免不了会有反对嘅意见，做成功之后，大家先至深受利益，先至知道好处，先至感激。 所以眼光要远大，有智慧，有爱心，有毅力，善事只能够成就。 善的标准是利他，利益众生是善，自利就是不善，就是中风禅师所讲的善恶标准。 何谓舍财作福，释门万行，以布施为先？ 这个就是修福。释门万行，以布施为先。释门就是佛教，佛陀教导人修行的方法很多，所以叫万行，就是无量无边的行门。所谓 法门无量， 法是方法，门是门径，修行的方法门径无量无边。那佛陀为了教学方便，将它归纳成六大类，就是六道。大乘时是讲的 六道万行， 这六大类再要归纳，实在讲就是一个布施。 而布施有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畏布施三大类，六道都不出布施的范围。 好似持戒、忍辱可以归在无畏布施中，精进禅定、波野是法布施。 所以三种布施将佛法的修行都包括了。 行门再多都不出布施的范围。佛在金刚经中教人应生无所住心，以行布施是最究竟圆满的修行原则。所以布施是修福，菩萨修的，菩萨真正在修福，六道都是修福。 而福里面包括智慧，慧亦是福。 所以法布施得的是聪明智慧，亦属于福。无畏布施得的是健康长寿，这个当然是福。财布施得的是财富。中国人讲的五福， 第一是福寿， 有福有寿； 第二是富贵， 大富大贵； 第三是康宁， 健康快乐； 第四是好德， 其中就包括了智慧了； 第五是考终， 就是好死，好死决定好生。念佛往生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看到的、听到的，完全是真的。世间法里面一生得到圆满自在，依照这本书去做，决定就不会错了。出世间法里面根据无量寿经就足够了，真正依照这两本书去修行，世出世间你就得大自在。 所以这里劝我们修福，以布施为先。 所谓布施者，只是舍之一字耳，达者内舍六根，外舍六尘。 布施就是放下，就是舍，越舍越自在。达者是真正明白通达的人，就好像菩萨那样有真正的智慧。内舍六根，外舍六尘。六根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；六尘是外面的境界，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。各位同修想一想，这些怎能够舍弃呢？所谓舍，不是在事相上舍，事相上的肉身又怎舍得放弃呢？就算肉身不要了，都不能够解决问题的。看到这一句，我要学菩萨道，内舍六根，是从心意上去舍， 就是内舍分别执着，外不为尘境诱惑。 金刚经云， 不取于上，如如不动。 如如不动是内舍六根，不取于上是外舍六尘。内外俱舍，则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了。过去生生世世迷惑颠倒有生死，由这一生起 唔再做生死业啦。 所以智者当舍娑婆，念佛往生净土。 往生是活生生咁去嘅，唔系死后去嘅，系活生生咁亲眼见阿弥陀佛嚟接应，跟佢去嘅。如果死咗之后至去咧，讲句老实说话，咁超度都几有效嘅。 所以超度嘅效果系有限嘅，超度唔能够超度到西方，只能够话使神识减少痛苦。 例如宝智公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，超度梁武帝的妃子亦只能够超度到刀利天，夜魔天以上都无法子了，不可能超度到西方极乐世界的。虽然每次超度都希望他原生西方净土中，那些呢只是我们的心愿，事实上他去不到的。往生需要靠自己的信愿行的， 因此一定要趁住自己身体健康的时候认真修学，要认真去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。 舍是从心底上去舍，就是心不牵挂五欲六尘， 亦不牵挂自己的身体， 身心都不牵挂。凡夫妄想执着好重，身心世界都不牵挂，确实是很艰难的。妄想时时都会来，静中修行方法呢就是 转换观念， 教你牵挂阿弥陀佛，将念头一转，身心世界就舍弃了，专门去想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，感谢是真正的菩萨行。 一切所有无不舍者，久非能言，先从财上布施。 一切所有金刚经云， 凡所有常皆是虚妄。 所以教人都要舍弃，心里面都不好挂念，久非能言。如果我们做不到呢，就先从财上布施。 因为舍财不为财物所诱惑，我们的心不会被财物所转。 世人以衣食为命，故财为最重，吾从而舍之，内以破吾之悭，外以济人之急，此而勉强，终则太贱。最可以荡涤私情，去除执论。 佛陀教人了生死、出三界、超凡正性，就是用这个方法。初写的时候总是有些勉强，写起之后会很难过，还会后悔。 所以必须是有智慧、有决心，慢慢的养成施舍的习惯，就自然了。 每一个人修学都会经历这样的过程的，到最后烦恼决定减轻，贪论逐渐就淡了。对于一切财物受用，没有将它放在心上，心就自在了。心得自在，身也自在，性得逐渐逐渐地透露出来了，就会得大自在了。尤其是因果定律，世出世间法都不会变更的。财布施越多，你的财富亦越多。财由边说来呢？连你自己都不知道的。法布施越多，聪明智慧就越增长。 所以不要论财，不要论法。 论财得贫穷的果报，论法得愚痴的果报。不肯修无畏布施，得的是病苦短命的果报。富贵五福都是由布施得来的，事关布施是因嘛。我们要得到好的果报，就要修因，有因自有果。 如果是不肯修因，妄想得果报，无有是处。